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程琳演唱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 永远不会忘记。

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，我是韩丽。第一首歌请欣赏李怀秀演唱的《海菜香》。 自由三个字。

唱，唱不尽骨肉情长，要不到海峡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记忆。 爱最亮的那一颗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魏京栋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